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74，陈纪八。高宗宣皇帝下之上。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，周天元祠太庙。戊戌，以左卫将军任忠为南豫州刺史，都元江军防事。乙卯，周税入仕者人一钱。二月丁巳，周天元省鹿门学，试殿。戊午，突厥入贡于周，且迎千金公主。乙丑，周天元改制为天制，敕为天敕。壬午，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为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，召杨后与三后皆称太皇后，司马后直称皇后。行军总管启功亮，天元之从祖兄也。其子西阳公温戚尉迟氏，蜀公炯之孙，有美色，以宗父入朝。天元印之久，逼而迎之，亮闻之惧。三月军还，至豫州，密谋袭韦孝宽，并其众，推诸父为主，鼓行而西。亮国官如宽知其谋，先告孝宽，孝宽前设备。亮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，不克而走。戊子，孝宽追斩之，瘟疫作诛。天元即召其妻入宫，拜长贵妃。辛卯，立亮帝永昌公春为启公。周天元如同周，增后正前驱侍道后为360重，自应门至于赤岸泽数十里间，翻旗相壁，音乐俱作。又令虎贲持萨马上称景壁，以为改同州宫为承天宫。庚子，还长安，召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，以杂色为圆，名曰品色衣。有大事与公服见服之。人吟，召内外命妇皆直户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俯伏如男子。天元将立武皇后，以问小宗伯狄道新验之，对曰：“皇后与天子敌体，不宜有武。”太学博士西城河妥曰：“昔帝库四妃，虞舜二妃，先代之术何尝之有？”帝大悦，免验之官。贾臣诏曰：“坤以彼德，土数为五，四太皇后外，可增至天中太皇后一人。”于是以陈氏为天中太皇后，尉迟妃为天左太皇后。又造下帐五，使五皇后各居其一，使宗庙祭器于前，自独柱板而祭之。又以五路在妇人，自率左右不从。又号道玄机及碎瓦于车上，观其豪乎以为乐。夏四月癸亥， 尚书左仆射陆善卒。己巳，周天元祠太庙。己卯，大余。壬午，幸仲山祈雨，甲申还宫，领京城侍女于渠巷坐月迎候。五月癸巳，以尚书右仆射晋安王伯公为仆射。周阳后幸柔婉不妒忌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养之。天元昏暴滋甚，喜怒乖妒，常遣后欲加之罪。后禁止降贤，辞色不挠。天元大怒，遂赐后死，逼令隐绝。后母独孤氏一格陈谢，叩头流血，然后得免。后父大前一间，未忘隆重，天元忌之，常因愤为后曰：“必族灭尔家。”因召间为左右曰：“色动，即杀之。”监制神色自若，乃止。内史上大夫郑毅与监少同学，其间相表倾心相结。监记为帝所忌，情不自安，常在永相思于义曰：“久愿出藩，公所惜也，愿少留意。”亦曰：“以功德望天下归心，欲求多福，岂敢忘也？”谨即言之。天元将遣亦入寇，亦请元帅。天元曰：“轻易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若定江东，自非一期重臣无以振服，可令随公行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。”天元从之。己丑，以监为扬州总管，使亦发兵会寿阳。将行，会监抱有足疾，不果行。甲午夜，天元被法驾，幸天幸公，以为不遇而还。小御正柏林刘访素以脚铲得幸于天元，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。天元召访之仪入卧内，欲主以后事，天元因不复能言。访见敬帝右冲以阳间后父有重名，遂与内领使郑毅、御史大夫柳求、内御史大夫杜陵为末，御正下士朱挪、黄甫济谋引监辅政，兼故辞不敢当。访曰：“公若为，速为之；不为，访自为之。”监乃从之。常受诏居中侍疾，求谭之孙也。是日帝卒，密不发丧。访亦矫诏以兼总之中外兵马事，言之仪指非帝旨，拒而不从。访等草诏属契，比之仪连署。之仪厉声曰：“主上生侠，四子充幼，阿衡之任已在宗英，方今赵王罪长，以亲以德，何应重计？公等备受朝恩， 当自尽忠报国，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，只以有此而已，不能诬枉先帝。房等只不可屈，乃待之宜，属而行之。诸位既受斥，并受监节度。监恐诸王在外生变，以千金公主将是突厥为辞，征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监所弗喜，言之以正色曰：“此天子之物，自有主者，宰相何故所知？”监大怒，命引出，将杀之，以其民望，出为西边郡守。丁未，发丧。敬帝入居天台，罢正阳宫，大赦，停洛阳宫作。庚戌，尊阿史那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李太后为太帝太后，杨后为皇太后，朱后为帝太后，其陈后、元后、尉迟后并为尼，以汉王赞为上柱国，右大丞相，尊以虚名，实无所宗礼。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，秦王质为上柱国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左丞相。兼出受故命，使韩国公杨惠为御政下大夫李德林曰：“朝廷赐令总文武事，经国任重，今欲与公共事，必不得辞。”德林曰：“愿以死奉公。”兼大喜。使刘访正义亦以兼为大冢宰，以自设大司马。访又求小冢宰，兼私问德林曰：“欲何以见楚？”德林曰：“一座大丞相，假黄钺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否尔无以压众心。”即发丧，即依此行之，以正阳宫为丞相府。时众情未依，兼引司武上士卢奔至左右，将至东宫，百官皆不知所从。兼前令奔不武帐位，因召公卿谓曰：“欲求富贵者，宜相随。往往偶语，欲有去就。”奔严兵而至，众莫感动。出重阳门，至东宫，门者拒不纳。奔欲之，不去。瞋目斥之，门者遂却，兼入。奔遂点丞相府宿卫。奔便之弟子也，以正义为丞相府长史，刘访为司马，李德林为府署。二人由是怨德林。内史下大夫渤海高炯明敏有气局，喜兵士，多纪略，监狱引之入府，遣杨惠御议，炯呈旨，欣然曰：“愿受驱驰，纵令公事不成，炯亦不辞灭族。”乃以为相府司录。时汉王赞居晋中，每与敬帝同帐而坐。刘访是美妓晋赞，赞甚悦之。 访因税赞曰：“大王，先帝之地，实望所归。孺子幼冲，岂堪大事？今先帝出崩，人情尚扰，王且归地，待世宁后入为天子，此万全计也。”赞年少，幸时拥下，以为信然，遂从之。兼革宣帝苛酷之政，更为宽大，删略旧律，作行书要制，奏而行之。宫旅节俭，中外悦之。兼夜召太史中大夫与季才，问曰：“吾以庸虚受自故命，天时人事，卿以为何如？”季才曰：“天道精微，难可一察，妾以人事补之，符诏已定。”季才纵言不可，公岂复得为机影之事乎？兼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诚如君言。”独孤夫人亦谓兼曰：“大事已然，骑虎之势必不得下，免之。”兼以相州总管尉迟迥未忘诉众，恐有意图，使迥子魏安公敦奉诏书召之会葬。仁子以上柱国韦孝宽为相州总管，又以小司徒赤烈长义为相州刺史。先令复业，孝宽续进。陈王纯实镇齐州，兼使门正上士崔鹏征之，鹏以两计王旨撰赦，遣人召纯。纯至，鹏请禀左右，密有所道，遂执而所之，因大言曰：“陈王有罪，召征入朝，左右不得折动。”其从者愕然而去。鹏慨之孙也。六月，武王接至长安。庚申，周复行佛道二教，就沙门道士精致者简令入道。周尉迟迥之丞相兼将不利于地势，谋举兵讨之。韦孝宽至朝歌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后韦孝宽。孝宽刘贵与语以审之，疑其有变，遂称疾徐行。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，密以赐之。孝宽兄子义为魏郡守，迥遣义迎孝宽。孝宽问迥所为，义党于迥，不以实对。孝宽怒，将斩之。义惧，悉以迥谋欲孝宽。孝宽携义西走，每至亭邑，尽驱其转马而去。谓义思曰：“蜀公将至，已速聚九十。”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，追者至邑，折逢胜传，又无马，遂驰留不进。孝宽与邑由是得免。兼又令后正破六韩侯义迥御旨，密与总管府长史晋常等书，令为之备。迥闻之，沙场及侯及文武士民等城北楼，令之曰：“ 杨坚借后父之事，携幼主以作威服，不臣之计，曝于行路。吾与国舅生，任兼将相。先帝处吾于此，本欲寄以安危。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，以匡国庇民，何如？众贤从命。炯乃自称大总管，乘至至官司，使赵王昭入朝，留少子在国。炯奉以号令。甲子，兼发关中兵，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长公梁士彦、乐安公袁协、化政公宇文新、濮阳公武川宇文述、武乡公崔洪度、清河公杨素、陇西公李寻等，皆为行军总管，以讨炯。洪度凯之孙，寻穆之兄子也。初，宣帝使季布中大夫杨尚熙抚慰山东，至相州，闻宣帝卒，与尉迟迥发丧。尚熙出，谓左右曰：“蜀公哭不哀而事不安，将有他计，吾不去，俱及于难。”遂夜从捷径而遁。迟明迥觉，追之不及，遂归长安。兼遣尚熙督宗兵三千人镇潼关。雍州牧毕腊王贤与武王谋杀兼，事谢，兼杀贤，并其三子，言武王之谋不问，以秦王志为大冢宰，启公春为大司徒。庚子，以柱国梁瑞为益州总管，瑞豫之子也。周前汝南公神庆，司卫上士长孙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，成又之曾孙也。又遣建威侯贺若仪录陀波克汗，且说之以求高少义。陀波委与少义列于南境，使义执之，义敦之地也。秋七月甲申，少义至长安，喜之蜀，久之，病死于蜀。周青州总管尉迟勤，炯之弟子也。初得炯书，表送之，寻意从炯。炯所统相魏黎明备赵冀营仓，秦所统清齐交光举等州，皆从之，众数十万。行州刺史邵公胄、深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野利进、同州刺史曹孝远各据本州，徐州总管司路席皮罗据兖州，前东平郡守毕义绪据兰陵，皆应炯。淮县永桥镇将河斗灵会以成降炯。炯使其所属大将军石逊攻建州，建州刺史宇文辩以州降之。又遣西道行台韩长业攻拔潞州，指刺史赵威，属成人郭子胜为刺史。河斗灵会袭县巨鹿，遂为衡州。上大将军宇文威攻汴州，举州刺史乌丸尼等 率轻骑之众为宜州。大将军谭让攻拔曹伯二州，屯兵梁郡。席皮罗众号八万，军于樊城，攻陷昌卢、夏邑。李惠自深州攻永州，拔之。迥前使召大佐府、兵州刺史李牧，牧所其使，封上其书。牧子世荣以牧所居天下精兵处，因劝牧从迥，牧深惧之。监使内史大夫柳求义牧，为臣厉害，又使牧子左侍尚侍浑往不复心。牧使浑奉运斗于监，曰：“愿执威柄以慰安天下。”又以十三环金带慰监。十三环金带者，天子之福也。监大悦，遣浑亦为孝宽属牧邑。牧兄子崇为怀州刺史，初遇应迥，后知牧父坚，慨然太息曰：“何家富贵者数十人，执国有难，竟不能扶清济绝，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？”不得已亦附于坚。迥子义为朔州刺史，牧直送长安，又遣兵讨郭子胜，擒之。迥召徐州总管袁雄、东郡守于仲文，皆不从。雄贺之曾孙，仲文锦之孙也。迥遣宇文昼自石纪，宇文威自白马济河，二道攻仲文。仲文弃郡走还长安，迥杀其妻子。迥遣谭让逊地河南，丞相兼以仲文为河南道行军总管，使诣洛阳发兵讨让，命杨素讨宇文昼。丁未，周以丞相兼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云州总管司马萧难亦举兵应迥。己酉，周以柱国王毅为行军元帅，以讨萧难。广州刺史于以仲文之兄也，与总管赵文表不协，诈得心急，又文表手杀之。因畅言文表与尉迟迥通谋，兼以迥未平，因烙免之，即拜吴州总管。赵建王昭谋杀兼，邀兼过其地，兼击九窑救之。昭引入寝室，昭子袁冠及飞弟鲁峰等皆在左右，佩刀而立，又藏刃于围席之间，伏壮士于室后。兼左右皆不得从，为从祖弟开府大将军弘、大将军袁昼坐于护侧。昼舜之孙也。弘昼皆有勇力，为兼复心。酒酣，昭以佩刀刺瓜连旦间，欲因而刺之。袁昼进曰：“相府有事，不可久留。”昭喝之曰：“我与丞相言，汝何为者？”斥之使却。昼瞋目奋气，扣刀入位。昭刺之酒曰：“ 吾岂有不善意也？卿何猜景如是？”昭委兔将入后阁，纣恐其为变，伏令上座。如此再三，昭委称侯干，命纣就厨取饮，纣不动。会滕王窘后至，兼将皆迎之。纣而语曰：“世事大义，可速去。”兼曰：“彼无兵马，何能为？”纣曰：“兵马皆彼物，彼若先发，大事去矣。”纣不辞死，恐死无益。兼复入座。纣闻事后有披甲声，俱请曰：“相府是因，公何得如此？”引苻坚下床驱去。昭将追之，纣以身庇护，昭不得出。坚急门，纣自后至。昭恨不时发，弹指出血。仁子简乌昭与越野王胜谋反，皆杀之，及其诸子，赏赐元纣不可生计。周氏诸王朔欲四系杀奸，兼都督临京李元通常保护之，由是得免。癸丑，周主封其弟偃为摄王，庶为颍王。周欲荆襄三州蛮反，攻破郡县。周为孝宽军至永桥城，诸将请先攻之。孝宽曰：“城小而固，若攻而不拔，损我兵威。今破其大军，此何能为？”于是引军避于武陟。尉迟迥遣其子魏安公敦率众十万入武德，军于沁东，会沁水长。孝宽与迥隔水相持不进。孝宽长史李寻密启丞相监云：“梁士彦、宇文新、崔洪度并受尉迟迥饷金，军中骚骚，人情大义，兼深以为忧，与内史上大夫郑义谋待此三人者。”李德林曰：“公与诸将皆国家贵臣，未相服从，今正以邪令之威控御之耳。前所前者宜其乖异，后所前者又安知其能尽复心也？又取今之事，虚实难明，今一旦待之，或惧罪逃逸，若加迷职，则自云公以下莫不惊疑。且临敌意将，此燕赵之所以败也。如予所见，但遣公宜复心，明于智略，素为诸将所信服者，素至君所，使观其情伪，纵有异议，必不敢动，动亦能治之矣。”兼大悟曰：“公不发此言，即败大事。”乃命少内史崔仲方往兼诸军，为之节度。仲方由之子也。此已复在山东。又命刘访正义，访此已未尝为将，亦此已母老，兼不悦。府司路高迥请行，兼喜遣之。 迥受命即发，遣人慈母而已。自是兼错置军事，皆与李德林谋之，使军书日以白署。德林口授数人，文一百端，不加制典。司马萧难以云随、温应、土顺、沔宣、越九州及鲁山等八镇来降，遣其子为质以求援。八月己未，诏以萧难为大都督，总督九州八镇诸军事，司空，赐爵随公。庚申，召镇西将军樊毅进都沔汉诸军事，南豫州刺史任忠率众去溧阳，超武将军陈惠济为前军都督，去南兖州。州益州总管王谦亦不负丞相监，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。梁瑞至汉川不得进，兼即以瑞为行军元帅以讨谦。戊辰，诏以司马萧难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。庚午，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克临江郡。梁世宗使中书舍人柳庄奉书入州，丞相监执庄守曰：“孤喜开府，从诣江陵，深蒙梁主书卷，今主幼时间委蒙故托，梁主亦业委承朝廷，当相与共保寒岁。”时诸将敬劝梁主举兵，与尉迟迥联谋，以为进可以尽竭州市，退可以席卷山南。梁主疑未决，会庄志俱道监语，且曰：“昔袁绍、刘表、王陵、诸葛诞，皆一时雄杰，据要地，拥强兵。然功业莫就，或不选种者，梁由未尽挟天子保京都，长大顺以为名故也。今尉迟迥虽曰旧将，昏茂已甚，司马萧难、王谦常人之下者，非有匡和之才。周朝将相多为深计，竟效结于杨氏，以臣料之，迥等终当覆灭，随公必以周作，未若保境西民以观其变。”梁主深然之，众议遂止。高迥治军围桥于沁水，尉迟敦于上流纵火伐，迥欲为土狗以御之。敦布阵二十余里，挥兵少却，欲待孝宽军半渡而击之。孝宽因其却，鸣鼓其进，军既渡，迥命焚桥，以绝士卒反顾之心。敦兵大败，单骑走。孝宽乘胜进，追至邺。庚午，迥与敦及敦弟西都公右西将其族十三万镇于城南，迥别统万人，皆绿金锦袄，号黄龙兵。迥弟秦率众五万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骑先至。迥素习军旅，老游披甲临阵，其麾下皆关中人，谓之力战。 孝宽等军不利而却。邺中市民观战者数万人，行军总管宇文新曰：“是极矣，吾当以诡道破之。”乃先设关者，关者皆走，转相腾界，声如雷霆。心乃传呼曰：“贼败矣！”众复阵，因其扰而成之，迥军大败，走保邺城。孝宽纵兵围之，李寻及司安伯带人贺楼子干先登，崔洪杜妹先是迥子为妻，及邺城破，迥破升楼。洪杜直上龙尾追之，迥弯弓将射洪杜。洪杜托兜鍪谓迥曰：“颇相识否？今日各图国事，不得故思，以亲戚之情，谨遏乱兵，不许侵辱。世事如此，早为深计，何所待也？”迥置弓于地，骂左丞相几口而自杀。洪杜顾其弟洪生曰：“汝可取迥头。”洪生斩之。军士在小城中者，孝宽进坑之。秦敦右东走青州，未至，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追获之。丞相兼以秦出有城款，特不知罪。李惠先自负归罪，兼复其官爵。迥末年衰茂，即起兵，以小御正崔达拿为长史。达拿先之子也，文士无筹略，举措多失，凡68日而败。于仲文均至了堤，取梁郡7里，谭让拥众数万，仲文以雷师挑战而围北，让不设备，仲文还击，大破之，生获5000余人，斩首700级，进攻梁郡。迥守将刘子宽弃城走，仲文进击曹州，获迥所属刺史李仲康。谭让以余众屯城武，仲文袭击破之，遂拔城武。迥将袭皮罗众10万屯沛县，将攻徐州，其妻子在金乡。仲文遣人诈为皮罗使者，为金乡城主徐善敬曰：“谭让明日5时至金乡，宣属公令，赏赐将士。”金乡人皆喜。仲文减精兵，为见迥旗帜，背道而进。善敬望见，以为谭让，出营业。仲文直之，遂取金乡。诸将多劝屠其城，仲文曰：“此城乃皮罗起兵之所，当宽其妻子，其兵自归。如即屠之，彼望绝矣。”众皆称善。于是皮罗示众来博官军，众闻设伏击之，皮罗众大溃，争投诸水死，水未之不流。或谭让见送京师，斩皮罗，转守。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者，悉平之。 今徙相州于安阳，毁邺城及邑居，分相州至毛州、魏州。梁主闻窘败，谓柳庄曰：若从众人之言，社稷已不守矣。丞相兼只出得正也，待皇宫流访，沛公正义甚厚，赏赐不可生计，唯以新旅，朝野清主，称为皇沛。二人皆事功骄恣，溺于财力，不亲职务。及此监军，监使疏之，恩礼见薄。高炯自军所还，宠遇日隆。时王谦、司马萧难未平，兼忧之，望秦与时。而访亦游纵酒，相府事多遗落。兼乃以高炯代访为司马，不忍废邑，因斥官署不得白事于邑，亦游坐听事，无所官欲。黄惧顿首，求解职，兼有以恩礼未免之。癸酉，至武将军卢广达克周之郭沫城。丙子，淳于陵克右州城。周以汉王赞为太师，申公李牧为太傅，宋王时为大秦仪，秦王志为大右弼，燕公于时为大左辅。时仲文之父也。乙卯，周大赦。周王义率四总管至云州，司马萧难拥其众以鲁山、赠山二镇来降。初，萧难遣上开府仪同大将军段询将兵为顺州，顺州刺史周法上不能拒，弃城走。萧难掳其母弟而南，樊毅救萧难，不及。周亳州总管袁景山击之，亦略居民而去。景山与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，与义战于张口，一日三战三捷，义退保赠山镇。常义为萧难所惧者，景山解复取之。云州八蛮多叛，共推渠帅兰洛州为主，以赴萧难。王毅遣诸将分讨之，寻月皆平。陈济、萧摩诃攻广陵，周吴州总管予以击破之。沙州低帅杨永安聚众应王谦，大将军乐宁公达西如讨之。杨素破宇文昼于石际，斩之。周以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其公于志为大司空。九月，以小宗伯敬陵公杨惠为大宗伯。丁亥，周将王延贵率众援溧阳，人中击破之，生擒延贵。壬辰，周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。庚戌，以随世子勇为洛州总管。东京小冢宰总统就其之地。壬子，以左丞相兼为大丞相，罢左右丞相之官。冬十月甲寅，日有食之。周丞相兼杀陈霍王纯及其子。 周梁瑞将部骑20万讨王谦，谦分命诸将俱险俱守，瑞奋击，屡破之，蜀人大骇。谦遣其将达西济、高阿那公、以弗虔等率众10万攻利州，沿江水以灌之，城中战士不过2000，总管昌黎窦卢基昼夜据守，凡四旬，时出骑兵击纪等破之，会梁瑞至，纪等遁去。瑞自剑阁入，进逼成都。谦令达西济以弗虔城守，亲率精兵50000备城结阵，瑞击之，谦战败，将入城，济前已城降。谦将麾下30骑走新都，新都令王宝直之，勿寅，瑞斩谦及高阿那公，建南平。11月甲辰，周达西如破杨永安，杀周平。丁未，周云襄公为孝宽卒，孝宽久在边境，屡抗强敌，所经略布置，人出莫之解，见其成事，方乃惊服，虽在军中，睹一文史，敦睦宗族，所得俸禄不入私事，人以此称之。12月庚辰，河东康简王书献卒。癸亥，周召诸改姓者，宜悉复旧。甲子，周以大丞相兼为相国，总百魁，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号，晋爵为王，以安陆等20郡为随国，赞拜不明，备九锡之礼，兼授王爵10郡而已。辛未，杀代弼王达、唐文王游及其子，人参以小冢宰袁孝圭为大司徒。是岁，州境内有州211，郡580。